我见到你喎， 点解我见唔到？我全部都冇晒嘅，点解？ 全部都冇晒，嗯， 系咯， 冇晒个影像啊！ 系啊，唔知揿错咗啲乜嘢先。 啊，我哋系见，我见到你喎，认为都，你嘅手指啊，而家仲见到你。 我点样去拨翻上去啊？阿 Dicky 睇下先吓。 iPhone 我真系唔晓喎。 睇先吓，有少少问题添，睇 你 先。 重新播过啊，不如唔紧要噶。 OK, on this call。OK, 我试下重新播过啊，唔好 好 意 啊， 思。 唔紧要。 得唔得啊？我哋见到你喎又。 我见唔紧要啦，系你见到我，我全部都冇晒个 screen 啦。Anyway，咁我戴件好啦。 O K。 故及子及圣 神 之 名。之名啊嘛。 啱啊。 阿曼，人而家天父，我哋好高兴一次又再聆听你嘅圣言，希望以下嚟嘅时间，你能够打开我哋嘅心。能够更加明了我哋今次呢个格林多前书所讲嘅里边嘅内容，其实对我嚟讲咧，都系比较上系唔系好清晰嘅，因为我好多嘢都唔系好明嘅。希望藉着大家嘅研究 Peter 嘅引导，能够更加明了。里面所讲的一切，以上奉主耶稣之名而求， 啱啊， 啱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好，咁啊 ，Linda 先我提到咧，好多唔系好明啊，唔紧要嘅，你嗱，你边啲唔系清，唔系咁，我哋讲得唔系咁清楚嘅咧，咁你可以提出嚟啦，咁我试下，尽可能去表达出嚟。咁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自己有个困难咧，就系我唔知道，即係我講嗰啲嘢，大家明幾多？咁亦都有時喺我嘅觀念裏邊，因為可能我即係話喺呢方面做得耐啲啦嚇，講得多啲啦，咁變咗就會覺得啊呢度應該明㗎啦。咁但係即係所以你可以提出嚟嘅。咁我哋一路都講緊咧格林多嘅教會嘅問題啦嚇，保羅中途即係遇到佢哋嘅問題咧，所以寫信俾佢哋啦。咁啊，講到去咧，就係佢哋即係有種驕傲嘅心態。驕傲嘅心態咧，就係自以為是啊。即係佢自己，佢哋譬如話有自由啊，可以使用佢哋嘅自由權啊。咁甚至睇人哋唔起啊，佢有以為自己有啲神恩啊，叻過人啊咁。咁所以咧，去到第十章咧，即係其實第九章尾咧，保錄就都提醒佢哋，即係話你哋要即係點講勉勵佢哋咧，要好似比賽咁啊嚇。雖然你得獎，即係呢個用現世嘅一啲例子咧，就都教導佢哋就係話，現世嘅人為咗得獎咧，佢哋都要守嗰啲所謂規矩嘅嚇。即係上次講過個例子就話，喺運動場賽跑啦。咁即係我都話我最近透過我個兒生咧嚇，佢就話嗰個教練話我哋應該食嘢方面點點點，所以咧佢哋好多嘢咧都要改變佢嘅生活方式，連以前好中意飲汽水嘅，佢汽水都唔飲啦咁樣。咁啊，保祿就話何況即係我哋喺信仰上咧，為咗個不可扭壞嘅唔會壞嘅榮冠咧嚇，普通嘅。競賽啦，攞到個冠軍個獎杯啊、盾牌咧，咁啊遲早都會爛嘅。你擺咗10年、100年咧，之後都唔見咗噶啦。但係為永恆嘅生命咧，呢個榮冠咧，天主俾嘅榮冠咧，係唔會扭壞嘅。所以咧，叫佢哋咧就即係努力啲，學習去守規矩，按照一啲教導嚟到生活，唔好咁即係自高自大。 咁跟住第十章咧，佢就繼續落去啦。就咩咧？就佢用以色列人嘅歷史咧嚟到去教導佢哋啊。就以色列人咧都有一種態度咧，就係話我哋係天主嘅選民，係天主同時同我哋喺埋一齊嘅。咁但係佢哋點咧？雖然佢話自己係天主選民啫，不過佢有時咧就唔記得咗啊，用呢種咁嘅感恩嘅心態嚟到生活嘅。所以佢咧就引用咗好多例子。咁啊，我哋喺第一節咧，去到第睇先，差唔多去到第十節咧，佢引用咗好多舊約嘅嘢。咁啊，裏邊咧我就唔逐句去解，因為大家都有個印象嘅。我都會話俾大家聽個章節係喺邊度，咁你可以寫低。咁啊，如果自己再睇咧，我知道佢原來想實在係根據邊度講嘅。弟兄們，我願意提醒你們，我們的祖先都曾經在雲柱下，都在海中走過，都曾經在雲中和海中受了洗而歸於梅室。保祿呢，當講回的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事蹟的時候呢，他們因為經過紅海嘛，因為 逃避這個法老王的追殺，所以經過紅海，然後呢日間呢有火柱，日間有雲柱，夜間呢有火柱呢帶領他們行走那條即是逃難，所謂逃難的路。咁他都吃過同樣的神糧，即是我們知道的神糧就是所謂瑪納啦，從天降瑪納，他們又有抱怨啦，都飲過同樣的神飲。这个神饮呢就是那个水了，就是击打个磐石出水。原来他们所饮的都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就是讲出呢，其实第一那个像我讲的受洗呢，他不是真正受洗成为天主子民的一员，这个新约的事迹。保罗认为他受洗是归于梅瑟，在梅瑟的带领之下离开埃及，其实是不是真的受洗呢？其实是一个比喻方式而已。然后呢就他的神粮就是说的是马纳，不是耶稣基督的圣体。保罗就用这些都有一个对照方式，我们现在耶稣 的圣体呢就是神粮，耶稣的宝血就是神饮，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就是水啊和那个马纳。在新约来讲呢，耶稣基督的体血和我们的圣洗圣事呢使我们得到那个救赎，所以呢人应该呢时时努力呢去生活保存这个恩典，就在第十二节里面呢讲出了那个应该保存。我跳一跳十二节，所以凡自以为站得稳的务要小心，免得跌倒。因为我们说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给我们的重生圣事，这个新的生命之后呢，这个生命是活到永远的，天主不会收回的。不过我们保不保存它呢，是我们有个责任，我们有个即是角色啦。我们可以不理它的，这个生命不是死了，不过即是离开了天主，我们离开这个永恒的生命之源。所以它保禄呢就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呢来都想讲出当时的犹太人呢冇水飲就怨啦嚇，有嘢冇嘢食又怨啦，就係有嘢食嗰時咧，仍然唔好食啦等等，即係一路咧都冇一種感恩嘅心嚟到生活嘅。但係佢哋中多數都唔係天主所喜悅嘅，而倒閉喺曠野裏邊，原因就係呢樣嘢啦，就係佢哋冇好好咁珍惜天主俾佢嘅恩典。咁呢啲事都係我哋嘅尷尬。为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就好像他们贪恋过一样，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呢，就本来呢走向这个福地的，但是呢他们一路都没有忠信于天主的。好了，来到这六节的时候呢，我说那个章节呢给大家去看回了。第一节呢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 十二誒廿一至到廿二節。第二第三節咧，即係而家嘅第三節咧，就係、是、出谷記嘅十六章十五節。然後我哋呢個格林多前書嘅第十章嘅第四節咧，係出谷記嘅十七章第六節。然後格林多前書嘅第六節咧，是户籍记的第十一章第四节。好了，那我们总括呢，就是保禄呢将这个注意力放在什么呢？格林多知识分子里面的自满的态度。他们以为自己有知识，可以自由地享用权力，因而呢感到自满的态度呢，就已经濒临到咧，即系保罗认为佢哋濒临到一个崇拜偶像嘅地方，因为佢哋认为，我知道外邦人拜呢啲所谓拜过邪神嘅肉咧，系即系其实冇乜所谓神嘅，冇所谓嘅，咁啊照样食咯，系嘛？咁但系佢哋因为无论去朋友屋企食饭。出去吃飯也好咧，縱使人哋話俾你聽，喂，啲肉咧係拜過神嘅喎，拜過偶邪神偶像嘅喎，佢哋都唔理佢。呢啲嘢有乜所謂啫？呢啲唔係即係冇祭過，呢啲即係冇所謂神啊。上一章講過啦嘛，冇所謂有邪神呢回事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又即係唔理咁多，照樣食啦。咁但係佢哋接觸得多嘅時候咧，保羅咧就好關心呢啲知識分子咧，時常出入外教人嘅廟宇，以為自己咧唔會受到。所謂多神教的迷信的祭祀儀式的影響，因為一次兩次漸漸慣了，你會受影響，他們不會留意，他們以為不會所謂惹火上身，惹火燒到自己。保羅就認為這種行為是他們毀滅 的一種徵兆，即是一個預兆，所以引用以色列民的歷史提醒他們，喂，你哋小心啊！以前嘅耳聞咧就係咁啦。咁好啦，第七節咧開始啦嚇。第七節咧就出谷記嘅三十二章一至六節。然後第八節咧係户籍記嘅廿五章一至五節。第九節咧係户籍記嘅廿一章。五節同埋六節，第十節咧係户籍記嘅十四章第二節、廿一節同埋廿三節。嗱，我解埋啲結節先，然後先再講嗰個籠統啲解釋嚇。你哋亦都唔可以崇拜邪神，就如佢哋有啲人敬拜過一樣，好似經常記載話。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樂。他們曾經，即是梅瑟上去攞十戒的時候，他們等得不耐煩，於是就要叫阿郎說，不如我們什麼啦，整個像來拜一下，就整了個金牛。他們很開心，拜完之後就吃喝玩樂才行。他們也都，我們也都不可以淫亂，就好像他們中有些人淫亂過，一日之內倒閉了二萬三千人，因為他們自己和那些外族人有這樣的交往，因為淫亂了。我們也都不可以試探主，就好像他們之中有人試探過為蛇所纖滅，又被蛇咬死的，因為他們試探天主嘛。你們也都不要抱怨，就如他們中有些人抱怨過為毀滅者所消滅，即是天主呢就令他死亡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這一切事呢，都是為了被人作尷尬，並記錄下來，為勸戒我們在這些生活上呢，為勸戒我們在這個生活裏面末世的人，末世的人即是說耶穌基督之後的人，就舊約記錄了這些事，為了提醒後人。所以他有個結論，就是說， 我哋唔好以为自以为站得稳啊，即系我哋嘅信德好坚固啊，就我哋要小心，唔好因为咁跌倒啊。呢啲前有即系事例，我哋可以睇到噶啦。咁就呢度咧，就系即系保罗咧，用曬呢啲咁嘅舊約咧嚟到去提醒佢哋嘅。咁啊，保羅咧引用呢啲舊約嘅事蹟嘅時候咧，喺時間嘅程序上咧係亂咗嘅，即係佢唔係真係好似離開埃及發生嘅咩事一段一段，唔係咁樣，佢係較為亂嘅呢度。佢將以色列子民咧離開埃及嘅事蹟咧，就即係之前咧就提過咧，就係喺第二節裏邊咧當為一種洗禮啊。然後得到滋養，滋養就好像我們感恩祭的聖體聖事一樣，那我第三節裡面說的了。於是伴隨神磐石是比喻或者隱喻是耶穌基督，所以保祿真真正正他的用意或者他的寫法，可能當時的人他這樣曾經講過呢啲嘢咧，佢容易明啲，但係對我嚟講咧係有啲亂亂地啦。不過唔緊要，就算咁樣亂法咧，我哋都知道，我哋睇過舊約咧，都知道係講乜嘢啦。咁保羅咧用以色列子民由於佢哋唔忠信嘅例子咧，就警醒格城嘅教友啊，提醒佢哋避免放肆嘅行為啊，唔好以為好叻啊就亂嚟啦。咁啊，第十三節就話。你哋所受嘅試探咧，講即係警戒佢之後咧，十三節咧就有啲安撫嘅鼓勵嘅説話喺度。你哋所受嘅試探，無非係普通人所能受嘅試探。天主係忠信嘅，佢唔容許你哋受嗰啲超過你哋能力嘅試探。嗱，呢個保羅嘅觀念咧，就係天主俾人孭十字架，永遠都。不會超過我們的能力的嘛，所以呢他這個觀念呢也都告訴他們，你受試探，不過呢天主給你的試探不會超過你能力所能夠面對的。天主如果加給人的試探呢，他一定開一條出路叫他們能夠承擔。所以如果換句話來說，如果忠信於天主，信靠於天主呢，天主會幫他走這條路。最重要就是现在给了指引你，你要按照这个指引生活。好了，他讲到这里之后呢，跟着继续下去呢讲一个所谓因为讲起祭献嘛，于是呢他就讲崇拜祭献和外邦人的那些祭献的问题。在格林多的教会里面呢，有些人呢是无意参加外教人的崇拜的。但是有些人呢，有些教友呢就有意去参加，所以保罗呢对这些这样冒犯的人呢就提出一些责斥的说话。保罗在下低以下十四节至到二十二节里面呢定了两条指引啊。十四節至到廿二節咧，第一條指引，然後廿三節開始係第二條指引。咁第一條指引裏邊話，首先就唔應該參與廟宇嘅筵席。咁講出佢嘅理由喺第十四節至到廿二節呢度。為呢個緣故咧，佢話我親愛嘅諸位，你哋要逃避崇拜邪神嘅事。我想我。是對明白人講話，咁啊保羅咧就即係好識氹人啊，寫嘢咧都即係，你哋明噶啦，你哋好醒目嘅，你哋咁叻啊嘛，好醒目嘅嚇，你哋明白嘅就係嘅人，我對佢哋説話，你哋自己審斷下我所講嘅話，究竟我覺得啱唔啱咧？我哋所祝福嘅嗰個祝福之杯，豈唔係共結合於基督嘅血嗎？我哋所擘開嘅餅。岂唔係共結於基督嘅身體嗎？保羅咧就喺呢度講及咧，即係我哋領受基督體血嗰個意義。我哋領受係其實係正如保羅話啦，係基督在我哋之內生活，或者我哋在基督之內嚇。因為藉著我哋領洗咧，有同基督建立一個關係。當我哋同基督建立一個關係嘅時候咧，因為第啲人又領受咯喎。 咁於是我哋共成咗份身體嘅分子，所謂基督奧體嘅分子，耶穌基督嘅頭嘛。咁整個人咧，咪有彼此之間有個關係喺度咯，結合咗喺度咯。因為餅只一個，我哋人數雖然好多啦，只有一個身體，就以基督為頭嘅呢個身體。我哋眾人咧，共享呢個餅，呢個餅就係耶穌基督。你哋而且睇下按血統做以色列嘅。他们用回以色列人很强调嘛，他们的种族，他们亚伯郎传流下来的血统，对十二支派，十二支派一路传下来呢，都要有个血统关系。那些食祭肉的，不是跟祭坛有分子的人吗？就是他们不是有在这个申命记啊，户籍记啊，那里不是讲及祭献的。他們何時祭獻的時候呢，會吃一些祭物嘛，那何時吃的時候呢，就會有一個關係了，所以說不是跟祭壇有分子的人嗎？這樣我可以說什麼呢？是說祭邪神的肉算得什麼嗎？或者說邪神算得什麼嗎？即是保羅其實這樣說就沒有直接說一件事，不過呢他正話說出就說、欸、我想我是對明白人講嘢嘅，其實保羅咧就有少少挖苦佢哋，你哋認為好叻好醒目啊嘛，咁應該明白我講咩啦。咁保羅就話唔係，我講嘅係咩咧？係外教人所祭祀嘅，佢哋祭祀係邪魔，所以唔係嗰個邪神係唔係神嘅問題，亦都唔係話食呢、這個祭過邪神嘅肉係咩嘅大問題。最大問題是什麼？外教人祭祀的是祭祀邪魔，而不是祭祀的真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邪魔有分子，因為他們借祭祀邪魔的時候，他們外邦人來說是同認為我跟他我祭祀邪魔就跟邪魔有關係。現在你不斷地去參與他們的宴會，不斷跟他們一起聯繫，咁多多少少會影響到你哋咧，遲早會同個邪魔係咪真正有邪魔咧？不過未必係一個真正嘅邪魔，而係你個你內心你嘅精神嗰個層面咧，可能已經同嗰個邪魔拉上關係。所以你哋唔能夠飲主嘅杯，又飲邪魔嘅杯，因為你哋去舉行宴祭獻嘅時候。基督徒信仰的祭獻的時候，你們就飲主的杯，但同時另一方面，你們就飲邪魔的杯，你們不能夠共享主的筵席，又共享邪魔的筵席。這個邪魔即是邪神，不過保羅就用魔這個字眼來形容，因為他不是一個神。難道你們是要惹主發怒嗎？難道我們比他更強嗎？即是說，即是我們是在主之下的，你惹主發怒，或者我們以為我們無所謂，主是誰而已，我們比更加強嗎？所以我們可以亂做嗎？即是保羅認為是 不妥當的。所以雖然他們有知識有自由，可能比其他強一些的人呢，但是比其他的人強一些，因為他們的知識他們 的自由比那些沒有自由的人自由度大了。他們對所謂外邦人拜邪神這回事呢了解啦，那沒錯，在這個層面跟那些不了解的和良心軟弱的人是所謂高一些，在那個了解方面。但是他說你們不是天主、天主要我哋系点嘅，我哋要留意呢样嘢啦。咁佢有个结论就话，即系个结论喺呢度可以话咧，佢食祭肉方面咧，基督徒唔需要斤斤计较，但系妄用自由咧，就系损害咗别人嘅信仰。咁呢个就系重要嘅。你本嚟食呢啲所谓祭过邪神嘅肉咧， 食與唔食唔重要嘅，點啊？我今日好大犧牲啊，我冇食到啊咁，或者誒，我知道曬，我幾叻啊，我食啊冇事嘅，我良心安樂嘅，即係唔好咁樣去計較。相反咧，你食嘅時候會唔會係因為你認為有自由咧，就可以算啦，唔好理其他人點睇啦，唔好其他嗰啲良心軟弱嘅人點樣諗啦，我哋照食。咁保羅咧就即係係完全唔同意咁嘅態度，咁嘅做法。咁啊，第二點咧就係佢兩個指引啦嚇。咁啊，食祭肉嘅規則話咩咧？凡事都可行，但不全有益；凡事都可行，但不全助人。個凡事都可行咧，前面都提過咧，係佢哋啲口頭禪嚟嘅啊。人不要只求自己嘅利益，也該求別人嘅利益。咁因為我中意食啊嚇。譬如舉個例子，今日嘅啊，呢啲燒肉好正喎，咁啊，我中意食咁啊，唔理咁人哋點睇啦，食啊。咁但係佢呢個提醒就話，唔好只係求自己嘅滿足感，但係亦都求別人嘅利益，因為有人認為喂，你拜過神嘅肉唔應該食喎，啊，咁如果你食咧，就即係對佢個良心咧就有一個影響，佢認為食咗係違反咗背叛咗天主嘛，咁點啫？你是教友喎，你領咗洗喎，點解你中食咧？咁要影響呢個人嗰個良心嘅問題，可能影響到佢，哦佢都食喎，咁冇所謂啦，我又食啦咁。所以保羅咧好強調呢樣嘢，求別人嘅利益就係話，為呢啲人嘅良心嘅軟弱咧，你情願就係唔使用你嘅自由。好似佢當時話做總統，我有權利嘅，不過佢唔會使呢個權利。凡在肉市上买回来的，为了良心的缘故，不必查问什么，只管你们只管吃啦。那这个就是说去买的时候呢，因为上一次都讲过，他们有些肉市场呢，其实好玩，那些肉呢根本就是本身已经是制过神的了。那我就提醒他们，你为了良心的安乐，你不要问，喂，你买肉的时候这些有没有去过制过神的，就是你不要问了，你就買翻屋企食算數啦嚇！你既然啊良心係認為安樂嘅話，你就唔好特登走去問呢樣嘢。然後話因為大地同埋其中嘅萬物屬於上主，點解你唔需要查問可以食咧？因為第一保羅講過呢啲所謂祭邪神嘅根本冇邪神呢回事啊。第二而家你翻屋企食嘛，你自己食啫嘛啊，你又唔需要特別誇張。我今日食咗，我特登買翻嗰啲有祭過神嘅肉翻嚟食啊！唔知呢啲咁嘅情形，點冇所謂？好似我哋讀《中途大説錄》裏邊所講嘅表現一樣，食天主所做嘅嘢都係潔淨嘅啊！只不過我哋認為啊，當時嘅猶太人咧認為嗰啲唔潔淨啫啊！所以天主認為大地同埋其中嘅萬物咧屬於上主嘅，上主賜予嘅係可以享用嘅。他说如果有一个无信仰的人宴请你们呢，你们也都愿意去的话呢，凡被你们摆上的为了良心的缘故呢，不需要查问什么，喂这些肉究竟有没有拜过邪神的，你们只管吃，人家摆些什么吃什么，不要问那么多、啊。若有人向你们说，喂这些肉是制过邪神的、啊、那就不同了，为了那个指点的人，即係講出呢句説話嘅人咧，同埋為咗良心嘅緣故咧，你哋唔好食，因為就係佢知道呢啲肉係制過邪神，就係因為佢個良知認為咁樣制過邪神嘅肉咧，如果我哋食咧就會同邪神有關係，咁就違背咗忠信於天主，所以佢咁樣講出嚟。咁既然呢個人咁講咧，所以咧你就要犧牲你嘅自由，唔好食啦。啊！為咗人類嘅益處，我講嘅係良心，唔係自己嘅，而係他人嘅良心，就係、是、嗰個人指點嗰、那個啊，即係呢個廿八節咧啊，又為咗那指點嘅人嗰個指出嚟啊。咁樣我嘅自由點解要受其他人嘅良心束縛咧？咁呢啲即係想食嗰個人咧提出嗰個疑問。而保罗咧就话啦：，我如果以谢恩嘅心参加，点解要因谢恩之物而受人责骂咧？啊， 即係本嚟咧就係一種感謝天主賜予所有嘅一切。咁但係我如果做咗呢件事，影響到人哋啊嘅良心嘅指責，甚至影響到佢嘅生活嘅表現，於是可能會受到人質啊，就話你咁做法唔啱喎。所以點解因為呢啲咁嘅事物啊，呢啲咁嘅所謂制過邪神嘅肉咧，而受到人責罵咧啊？所以你哋或者係食或者係飲，無論做乜嘢咧，一切都要光以光榮天主嚟做。所以最終嘅目標，我哋嘅生活啊，保羅中途喺呢度咧，唔單止係教訓當時嘅格林多人嘅格林多城嘅信友啦，而都可以話教訓所有基督徒啦。一切要為光榮天主而做。咁我哋唔食呢個制過邪神嘅肉，就為咗天主嘅緣故，為咗弟兄嘅緣故，為咗弟兄唔會跌倒嘅緣故啊！你哋唔可以成為猶太人或者希律人話天主教會跌倒嘅原因，因為要你哋咁做啊！你哋教唔多嘅信友咁做嘅話咧，會可能令到猶太人跌倒，或者希律人跌倒，或者天主教會嘅人跌倒啊！因為你個團體裏邊係教會嘅成員啊嘛。但要好似我一樣喺一切事上使眾人喜歡，唔求我自己嘅利益，只係求大眾嘅利益，使佢哋得救。好啊，呢句咧亦都再一次咧講出保羅嗰個目標啊，個偉大嘅理想咧，希望多啲人得救，希望多啲人聽到福音。咁呢一句咧，我哋一跳一跳去咩咧？十一章嘅第一節咧，我哋會睇到啊，嗰個意思就咩咧？啊，你哋應該效法我，好似我效法咗基督一樣。啊，保羅咧，佢個信心好強啦，所以佢夠膽講啲咁嘅説話。啊，你哋要學我，因為我學習咗基督，我同基督嘅實踐基督對我嘅教導咧去生活。咁所以呢一章咧，其實咧去到第十一章嘅第一節嗰陣先完嘅。啊，所以喺呢兩個結論裏邊咧，就係就係唔係享用自由嘅權利咧，應該睇團體嘅建樹嚟到就做一個準則。然後第二個咧就係無論做乜嘢咧，都要以光榮天主作為一個目標。咁呢個係兩個可以話兩個指引咧，教導當時嘅格林多嘅信友咧，去面對呢種咁嘅社會裏邊俾佢哋嘅一種挑戰，或者佢哋自己之間嘅一個分裂嘅問題。好啦，咁啊講咗呢一章啦，咁大家有冇啲意見？有冇嘢分享？有冇唔清楚嘅地方？ 頭先保羅所講嘅嘢咧，可唔可以用一句即係中國人嘅説話，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咁去總結一下咧？ 可以，可以， 即係佢其實係犧牲嚇，完全即係其實係犧牲咗自己個人嘅利益，去係為咗教會或者係團體嘅利益。 係係呀，呢個就係中國文化嚇嘅相似嘅地方啦。係。 同埋佢哋都好似有一個即係都幾普遍嘅一個習俗，就係佢哋聚會之前都會一齊食飯喎，係嘛？ 跟住嗰張就講 係啦，唔單止係佢哋嗰個教會啊，而似乎係嗰啲拜邪魔嘅教會都係一樣，係嘛？即係喺佢哋聚會嘅時候都會食飯。 啊！唔知係咪世界性嘅現象咧？民以食為天嘅中國人咩都食，食粥乜都食噶啦嚇。佢拜完山又食一餐。陣間去咩啊？送完殯都食一餐，啲俾你食。 真係喎，真係紅白義士都係以食做結局喎。 啊！好，有冇其他嘅嘢添啊？